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醒来的时候，下了一夜的雨终于停了。外面放晴之后，连风也在阳光威慑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昨夜张牙舞爪咆哮呼嚎，如同一场过往梦境。草木承蒙恩泽，一个个争先恐后舒展身体，懒洋洋窝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，丝毫不想动弹，就像现在的林叔。他人是清醒了，身体还嚷嚷着想睡，拥着不知道谁盖在他身上的外衣袍子，似醒非醒听着外面的动静。月定堂和老袁正在聊运输珍宝的事情。 金副市长那里可靠吗？ 箱子里那其中一座佛塔还有一套宋代孤本，就是金副市长交给老爷子的。我想他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出尔反尔，故意钓鱼。 金副市长是个满人，而且还是个屈从于淫威在伪政权下当官的满人。就算他现在风光无限，日本人看上去也很尊重他，但这些都是表面功夫，也只建立在金副市长愿意安安心心当个傀儡的基础上。如果满城风云的情况下，金副市长往外运珍宝的事情被曝光，只怕他的身份也保不住他。 他知道此事一旦暴露，将有可能面临的风险吗？ 这人我见过几面，我说不好，但我记得老爷子对他的评价，他说金氏此人虽大节有亏，但不失性情，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也知道自己无颜去见列祖列宗，却又不希望老祖宗的东西落入异族的手里，所以才想加老爷子之手稍减愧疚吧。 乱世之中，随波逐流的人也未必就没有自己的想法，谁都有身不由己的苦衷，十恶不赦终归少之又少。但如果没有关老爷子，这位金副市长可能也没有孤注一掷的勇气，终其一生都在奉天庸庸碌碌混日子，被当作一具傀儡牵来扯去。林叔终于肯离开温暖的被窝坐起来，但还是团得密不透风，露出个脑袋，越发像个不倒翁。 那个刘先生不是跟金副市长一派的吧？ 刘先生背后的人叫宝木寿，金副市长的靠山则是关东军里的田中。虽然同属关东军，但他们内部也是有矛盾。宝木和田中两人素来因政见不合争斗不休，宝木负责东北对上海的对接，就是之前程先生那一盘生意，田中眼红已久，却总是找不到机会下手。这次汽车爆炸案给了他一个机会，他借着关东军里那位大人物的震怒之机，指出宝木手下的刘先生有失职甚至通敌的嫌疑。 所以刘先生作为宝木身边的得力助手，田中早就预除之而后快，你把他杀了正好也不会被追究。 事后宝木肯定怀疑是田中下的手，又要忙着应付那位大人物的震怒，无暇再注意到我身上。等他回过神来，能不能保住身家性命还未知，我早就离开奉天了，跟岳家的合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。 但你坏了你二哥的好事，回去就不怕被追究吗？ 都是亲兄弟，他除了骂我一顿还能做什么？ 这话十足无赖，尤其是用正经严肃的表情说出来时，分外有种滑稽感。林叔还想说什么，却打了个喷嚏。 这衣服谁的？怎么有股味儿啊？ 从那几个老毛子身上扒拉下来的貂皮大衣，不是挺暖和的？我还特意把伊万诺夫那一件给你，他穿的最好了。 林叔嘴角一抽，本来有点别扭，转念想想从前在战场上，别说死人衣服，他们还挨着死人睡过觉。自己估计是卸甲之后日复一日过得太安逸了，现在连披件死人衣服都觉得别扭。别扭归别扭，春寒料峭，他又把毛领子往上拢了拢，脑袋几乎都埋了进去。 金副市长母亲的灵柩什么时候能来？ 应该是明天早上了。 岳定堂看着两个病号，要么身上有枪伤，要么腿脚不灵便， 别说一天了，恐怕半天都难受。何况明天灵柩进庙，他们要搬东西打掩护，还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意外状况。 我现在下山去找大夫，你们在这里待着。 现在？城里不是盘查的紧，你怎么进出啊？ 岳定堂转身就走，头也不回，扬了扬手里的薄纸。 刘先生的通行证可以自由进出奉天城。 老袁欲言又止，不好阻拦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下山的林间小路。林叔喝完一碗水，吃了半块饼，眼瞅着老袁背着手在他面前来回踱步无数次，从神色凝重到唉声叹气，活生生一只焦虑烦躁耷拉着尾羽的公鸡。 你可别兜圈子了，我看的眼睛都花了，要都上外面兜去。早月出去一趟，你咋就跟个独守空闺的怨妇似的？你俩长谈一夜，难不成谈出什么海誓山盟了？ 他这前脚刚走，我就想起一件事来，他家里跟日本人藕断丝连，要是他说的这些全都是为了麻痹我们，转身下山就不回来了，怎么办？ 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咱俩现在老弱残兵，箱子抬都要抬半天，别说藏了，跑都跑不掉。真要像你说的这样，那就只能束手就擒喽。 你也觉得他不可信？ 我这不是为了顺你的话吗？人都走了，你现在操心这些有什么用？来，喝水还是喝酒？ 那这喝个屁呀、啊！ 老袁在火堆旁边一坐，开始痛定思痛。 哎呀，都怪我，太容易相信别人。看他一脸道貌岸然的，不知不觉就让他走了。他不回来还好，就怕他还找人上山来抓人夺宝，那我们之前做的可就全都前功尽弃了。 那你还把我的老底儿都露光了。 你都听见了？你没睡呢？ 半夜醒来迷迷糊糊听见一段，转身又睡过去了。 嗨，我这不还都是为了你吗？怕他对你心怀芥蒂，影响你们的情谊。总归你以后还要在他手下干活。话说回来，你看他平时对你怎么样？ 还行。 什么叫还行啊？ 他让我去买烟，我就顺便跟烟贩子讲价拿点回扣。他让我去整理档案，我就在办公室里打瞌睡。他让我去婉拒追求者，我就让人家姑娘转而对我感兴趣。基本上每周七天里有五天是在他家吃的晚饭，其余两餐也是能蹭就蹭，绝不多话。他至今没有解雇我，算不算还行？ 这叫还行？他居然还没掐死你？ 我那会儿不是不想当他下属，变着法子想让他把我赶走吗？ 唉，那岳定堂要不是大恶若善，就铁定是个厚道人。毕竟没几个上司能容忍你这么折腾的。 哼，可不，报应这不就来了吗？ 你说他这一趟图啥？救了咱们半点好处也没有，那些珍宝他又拿不到一个子儿。虽说他是岳家少爷，不缺这些，但佛他有多扎眼我是知道的，保不准天皇老子也得心动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要不我还是下山去瞅一眼吧。哎，也不行，我要是走了，这儿就你一个，等会儿他杀个回马枪带人找上山来，你岂不是被包了饺子了？ 林叔听的耳朵都要长茧子了，把空碗往他面前的稻草堆一扔。 我想吃烧鸡了，你别吵吵了，赶紧打野鸡去。 老子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有没有点良心啊？ 不给你找点事儿做，我怕我耳朵得报废。不是我说，老袁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跟个老娘们一样婆婆妈妈？是不是上年纪了？ 嘿，老子就比你虚长三岁，三岁懂不懂？你会不会数数啊你？ 老袁从前也是个暴脾气，这几年在官家扮演他兄长的影子，估计是憋坏了。这会儿遇到个故人和兄弟，表皮下那些真性情通通暴露，再不做半点掩饰。林叔却是不怕他吹胡子瞪眼睛的，两人在军里时连架都没少打过，现在的交情大半都是打架打出来的。只是时过境迁，现在再让他们动手估计也是打不动了，唯有动动嘴皮子。 吃吃吃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跟头猪一样，又没养出几两肉，猪都比你有能耐，起码还能卖钱啊，你能做什么？ 记得抓只大点的啊。 话虽如此，老袁还是出门去了。 这庙里虽然暖和，但待久了还是烦闷。他不像林叔那样懒惰又怕冷，宁可一瘸一拐也要出去透透气。林叔也不管他，闷头就要继续睡。不知怎么的，翻来覆去却有些睡不着了，脑子里乱纷纷的。一会儿是岳定堂拿枪指着他的那一幕，一会儿又是自己劫后余生跟他肩挨着肩靠坐在地上。才过去没多久，现在却像做梦一样，现实与虚幻交错。林叔自诩聪明，却也难免像常人那样生出些患得患失。胸口灼得难受，刚退下的温度好像又升上来了。林叔觉得自己以前根本不是这样伤春悲秋的人。谁不知道十里洋场的林大少爷风流倜傥，桃花朵朵开。别人都是去舞场给舞女送钱，他去跳一支舞，还有舞女上赶着给他送东西。不收还不行，从来都是他左拥右抱，挑三拣四。别人被他看一眼笑一笑都小鹿乱撞，巴不得把全世界都双手捧上来。哪里能料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风水轮流转，还有转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。这估计就是他跟老袁说的报应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